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佐仓智子和原部公二郎，是由张欣然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河马医生笑一笑。在动物村里面有一位河马医生，哇、他的医术很高明啊，不过最近嘛，河马医生总是看起来很严肃。谁来看病啊，他都板着脸，看起来很凶的样子，对病人没有一点笑容。就算大家牙齿不疼，看到河马医生那张可怕的脸，也会觉得牙齿疼起来了吧。哎呀，瞧瞧，本来大家来看牙齿的时候就有点紧张，要是再看到河马医生的这张很严肃很凶的脸，那就感觉更差了。瞧，小兔子正张开大嘴坐在病人的椅子上。 河马医生，我的右边的牙齿上好像有虫子哦。 河马医生拿了一把钳子，让小兔子张开大嘴。他戴上他专用的医生眼镜，往小兔子的嘴里看。 是啊。 哎呀，小兔子紧张极了，河马医生的表情看起来那么凶。小兔子要走的时候，小心地问河马医生。 那个，我下次什么时候来检查比较好呢？ 河马医生好像连话都不愿意说呢。真吓人，真吓人。在医生门外的候诊室里，等着进去看病的病人们正聚在一起小声地讨论着。 你们不觉得河马医生最近有点奇怪吗？他的脸上完全看不到笑容。 而且他最近一直是紧紧地抿着嘴，回答什么都是简直不愿意跟我们说话呢。 是的，河马牙医到底是怎么了？我现在来找他看牙齿都会觉得很紧张呢。 即使我治好了牙齿，但是一看到他那张可怕的脸，就感觉连头都疼起来了。 不过村子里只有这一家牙科诊所，虽然河马医生现在的表情很可怕，但是如果牙齿有虫牙不来看的话，牙齿就会疼得更厉害的。 说得对，河马医生再可怕，我们牙齿疼的时候也得来找他看呢，还是忍着吧。 大家叽叽喳喳的，七嘴八舌的在那里说着。河马医生其实在门缝里都已经听到了。等所有的病人回去以后，河马医生一个人坐在病人的椅子上，开始小声地抱怨起来。 好疼，我的那颗虫牙好疼啊。其实我也很想对病人笑着说话呀，可是我的这颗虫牙疼得我嘴巴都张不开了。 哎呀，这个村子里只有我这一个牙医，工作实在太忙了，整天都在给病人看病看病，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去看牙医了。哎呀，结果这颗虫牙疼得越来越厉害，这么大的一颗虫牙，治疗起来也会很疼吧？我最怕疼了，我可不想去看牙医。我这可怎么办呢？ 啊，原来是这样，河马牙医自己的牙齿也坏掉了，长了一颗大虫牙。怪不得他不能够笑，也不愿意张开嘴说话呢。河马牙医想了半天，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哦，对了，我自己就是个牙医呀，我要发明一种既不疼又可以治疗虫牙的办法。 河马牙医想到这儿，马上就开始做实验了。 用冰冷的东西敷试一试吧，冰的东西可以降温，让所有都变得凉凉的，说不定也可以让疼痛变少呢。喝点冰水，吃根冰棍儿，再来个冰淇淋吧。牙齿好疼。 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吃了这么多甜的东西，又喝了冰凉的水，牙齿疼得更厉害了。看来这个冰敷实验是失败了。 再来试试舞蹈实验。跳舞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虫牙里的虫子如果感觉到我在跳舞，会不会高兴地从我嘴里跑出来和我一起来跳舞呢？要是那个样子的话，就不用再去看医生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河马医生做着舞蹈实验，他呀跟着音乐跳起舞来，左跳右跳旋转。不过跳着跳着，他一不小心摔在了地上，嘣！ 我的牙齿，嘴巴摔到了，虫牙更疼了。舞蹈实验也失败了。 哎，看来用跳舞的方法也治不了这颗虫牙。 我再来试试倒立实验吧，我倒立起来的时候，虫牙里的虫子会不会自己掉出来呢？ 当然不可能。 那么午睡实验呢，在我睡着的时候，虫牙里的虫子会不会自己出来呢？ 当然也不可能。 还有武功实验，我现在开始练武功，虫牙虫牙快快好，妈咪妈咪哄，虫牙虫牙快快好，妈咪妈咪哄，我要发功了发功了。 这个实验当然也没有成功。 那就洗个冷水澡。 冷水澡实验也完全不管用，除了感觉到很冷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河马牙医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他的牙齿还是很疼。这一下，河马牙医明白了。 哎呀，果然虫牙还是必须要去找牙医来治疗，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啊。 于是在第二天，河马牙医关了他的诊所，他终于鼓起勇气到隔壁村的鳄鱼牙医那里去看牙了。他要请鳄鱼牙医治疗他的那颗虫牙。这会儿在隔壁的村子， 在鳄鱼牙医诊所的门口，也有一大堆动物正在叽里咕噜地响声着讨论着呢。哇，瞧瞧，狮子、老虎、猩猩、豹子，还有大犀牛，大家都是来找鳄鱼牙医看牙齿的。可是这会儿啊，大家都在嘀嘀咕咕地说着鳄鱼牙医呢。 哎呀，好烦呐！虽然我很想治好我的牙齿，可是我一想到鳄鱼牙医那张脸，我就觉得比牙齿还可怕。 咦，猩猩先生，还是你先进去吧。鳄鱼牙医的脸看起来好凶啊，我可不想看到他的脸。 不不不，还是狮子先生先进去吧。我的牙虽然很疼，但是只要我一看到牙医的脸，我的头就比牙还疼啊。 哦，牙医的技术虽然好，可是这位鳄鱼牙医看起来一点儿都不亲切。他是一位好严肃、好可怕的医生啊！哎呀，我好害怕他。 河马牙医站在鳄鱼牙医的诊所门口，动物们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哦，看来鳄鱼牙医是一位非常严肃可怕的牙医呀。但是我的牙真的很疼，我还是得去看看他。 河马牙医下定决心走进了鳄鱼牙医诊所。 鳄鱼牙医您好，我是来看鳄鱼牙医的脸果然非常可怕，好严肃，一点笑容也没有。其实我是隔壁村的河马牙医，我的虫牙本来不严重，可是现在我已经疼得连嘴都张不开了，笑也笑不出来了。结果我现在成了所有人都害怕的河马牙医了。 河马牙医忍着牙疼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然后他冲着鳄鱼牙医张开了嘴巴。结果没想到对面的鳄鱼牙医也突然张开了嘴巴，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也和你一样啊，我也有虫牙，我也是因为虫牙太疼了，所以笑都笑不出来，话也不想说呀，大家现在也都很怕我 啊。原来是这样啊。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河马牙医帮鳄鱼牙医治好了虫牙，鳄鱼牙医也帮河马牙医治好了虫牙。 如果虫牙能早一点来治的话，其实一点也不疼。 是啊，看来拖着不治疗还是不行啊。 好啦好啦，瞧瞧，现在鳄鱼牙医和河马牙医都已经治好了自己的虫牙，他们现在又能笑着给病人看病了。 哦，好了，小兔子，你的牙齿已经完全治好了，以后每天刷牙哦。 哎呀，吵死了，能安静点吗？ 好清爽啊。唐耳朵，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又没有刷牙？ 我还没起床呢，被你吵醒了。 可是你起床之后要不要去刷牙呢？ 要吧。 那你现在赶紧给我刷牙去。 我就两颗牙齿，刷什么牙？ 哎呀，不管你有几颗牙齿，就算你只剩下一颗牙齿了，也要刷得干干净净哦。 嗯，好吧。拿什么刷？ 拿牙刷刷喽。 我的牙刷呢？ 你的牙刷？ 哦， 你的牙？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什么了？ 被你去年拿去刷皮鞋了。你现在还反过来说我为什么不刷牙，说我不爱干净。 我去年拿你的牙刷去刷了皮鞋。 是的。 你到今年才发现你没有牙刷。那么中间这一年你是用什么刷的牙呢？ 天空飘过一朵云。 你给我好好想想，你今年这一年啊，不是中间这一年到底用什么刷的牙？ 你说什么？ 我说你用什么刷的牙？ 你刚才刷牙了吗？ 刷过了。 啊，你用的是我的牙刷刷的。 你在用我的牙刷？ 啊，是的。 好不卫生啊！请小朋友们每一天都记得要刷牙哦， 要不然就像我一样，两颗大门牙， 嘴巴还臭臭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有一家饭馆，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信，大红的信封上非常醒目地写着感谢信三个大字。服务员们马上围了过来，因为这个饭馆几年来还是头一次收到了感谢信呢。他们争先恐后地拆开信读了起来，信是这样式写的：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自从开展灭蝇活动以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苍蝇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天来到你们饭馆，一会儿就打死300多只苍蝇，这是我们班荣获学校灭蝇竞赛第一名，特此表示感谢。 有这么一位望子成龙的爸爸，非常希望他的儿子将来有出息，能做大学问家。爸爸怕家庭教师教不好，他就自个儿教自己的儿子算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爸爸想考考儿子，就问儿子说：一个加上五个，请问等于几个？儿子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回答说： 六个。 七个加上15个呢？儿子又扳着手指算，手指头数不够，就加上脚趾头，还不够，怎么办呢？爸爸看他发愁的样子，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你就不会用用脑子吗？ 脑子只有一个，加上去还是不够用啊。 晚上回到了家，呱呱和爸爸在聊天，他问爸爸说： 爸爸，你有几个名字？ 爸爸说：我只有一个名字呀。 不要骗我，你不是还叫淘气吗？ 淘气？不可能，谁说的？ 今天上课的时候，王老师就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是淘气的孩子。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幼儿园的叶雨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鸟和小田鼠》。